从前流逝了一串岁月，跟你有多么接近，就似恋爱小说那倾心，不知确实有没有真的发生。从前留下各种记忆，交给我最深刻震撼，是你跟我讲再见当天，轻轻送赠那一吻。我疲倦了，给我温温这一切，仿佛应份，习惯可以得到你关心，心底确实也没有想得太深。遥遥长路，每相隔一，给风雨再冲洗更深。问你跟我可会有一天，风萧里又再走近？愿你一路上得到幸运，感觉到更开心，像你一直在我的附近，而我的心也想。总会有一天，风声里又带走近。Remember， 当留下了一吻，如这是爱，你是我最倾心。 让你的一切长留。